从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笑傲江湖、天龙八部、鹿鼎记、雪山飞狐、碧血剑、倚天屠龙记，这是我找到的一组影视剧当中音乐的串烧。虽然说音质没有我们平时听到的在广播里面听到的录音室作品那么的精致，但是因为当年我们很熟悉这些武侠电视剧，所以当中的旋律呢也是比较的耳熟能详。或许那个时候我们对于广东话的歌词没什么概念，可能有些电视剧看的版本也不太相同，但是因为剧名、剧本、小说已经烂熟于心，所以那是我们曾经的武侠梦的发源地，也是虽然身子无法涉足但却毫不陌生的心中的江湖。在武侠世界当中，他叫金庸，用一己之力撑起了几代中国人的武侠世界。在现实生活里面，他的名字叫查良镛，有天才少年、湘江豹人的美誉，有华人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所以送别一代文坛巨匠，送别我们心中真正的侠客，在他走之后，不断地回顾他的经典作品是对他的一种纪念之外，伴着他的武侠小说来听听熟悉那些豪情万丈的旋律也是一种纪念。 爱与恨情难独钟，刀花不长空，是与非动也不动，我醉一片朦胧，恩和怨是幻是空，我心一场春梦，生与死一皆成空。 这雕人生在外 痴痴流水，斩不断你还愿，身经百劫也在心间，因义两难断。经百劫也在心间，因义两难断。身经百劫也在心间，因义两难断。 虽然说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并没有说节目的名字，但我想可能在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都一直在跟着一起来合唱刚才这首罗文和珍妮带来的《铁血丹心》。下午好，我是戴毅。在今天上直播之前的时候，我中午跟同事一起吃饭，身边的60后的一位同事哈、前辈，他告诉我说他接触金庸最早的一部作品可能现在很多人还都不太熟悉，白马啸西风。他说最早呢是连载在60年代的香港的《明报》上，后来呢辗转也在一些杂七杂八的小报刊上也登出过，所以他才看到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已经对《白马啸西风》里面的人物和故事都已经记得不是很真切了。然后同桌的70后的同事说起金庸呢，眼睛放光的提到当然是《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两部著作一起看的过瘾，也看的是如痴如醉，甚至还曾经动了上山去习武的一些心思，差一点就背着自己买的刀和剑去学武功去了。到了80后回到我这儿，我想到当年91版的雪山飞狐哈、电视剧雪山飞狐，一马当先的是充当了先行军，让我知道了金庸的书拍出来的电视剧可以这么好看。但是当时那个年纪还是看不太深刻的，只记得里面的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动听。当然等我们开始沉迷于金庸的时候呢，很多人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鹿鼎记》了，活灵活现的韦小宝，然后你在读了书之后发现书里面的小宝更加有趣更加鲜活。提到了91版的《雪山飞狐》，我想没有人能够忘记这一首歌。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绽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 的关怀。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割裂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春雨不眠割裂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 这首歌《追梦人》可能在很多人的心里都是那首刻骨铭心的作品，虽然说扎先生的离去是会让我们感觉很惋惜，但是从昨天到现在，我很喜欢看到的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若我等心存侠义，金庸便不曾离去。查良镛先生曾经也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希望我死后的100年200年以后依然还有人能够看我的小说，其实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走在你的面前，回头看你低垂的脸，笑意淡淡倦倦，惊觉有种女人的缘，想起很久没有告诉你对你牵挂的心从未改变，外面世界若使我疲倦，总是最想飞奔到你的身边。是你给我一片天，是你给了我一片天，放任我五湖四海都游遍，从来都没有一句埋怨。整个人间开始在下雪，走进你的身旁就看到春天。 片，从来都没有一句埋怨。是你给我一片天，是你给了我一片天。就算整个人间开始在下雪，走进你的身旁就看到春天。就算整个人间开始在下雪，走进你的身旁就看到春天。 你瞧天上的白云，聚了又聚，散了又散，人生离合亦复如斯。他的一生就像是一部武侠小说，前半生纵情恣肆，洒脱地写下这么多武侠人物，后半生安安静静地修订这些著作，真的就像那句话形容的一样，大闹一场，悄然离去。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面，小姑娘留言说，天哪，白马啸西风真的是相当冷门的一部作品了吧。90后的我最喜欢的是倚天屠龙记，原著看了又看，电视剧更是每一次只要有省市卫视播出的时候一定跟着再看一遍。最喜欢男主角却是令狐冲，爽朗豁达，放荡不羁。我记得金老说过，令狐冲这个角色是适合融入社会的，但是杨过却不太适合。他说金老离世真的是挺伤心，也许正是华山论剑开始了，其他大侠等候多时，扎大侠先去赴约了。

据了解，北京世园会期间，虚拟科技与文化相融合的智慧导览，配合2000多场主题活动，会让观众每天都有惊喜可以期待。根据介绍，世园会期间将推出彰显大国风范、新时代风貌、北京风味的系列文化活动，其中包括开闭幕式、中国馆日等重点活动，国家日、荣誉日、省区市日、花车巡游等日常活动，专业论坛及国际竞赛、世界民族民间文化展示和举办地文化推介等五大板块，力争用丰富多彩的活动为本届世园会增添亮点。另外，为了提升观众的游览体验，世园会将提供便于使用、结合自然、体验深刻、服务高效的 AR 导游服务，同时利用增强现实技术，让观众能够在实景环境中实现地理信息检索、寻路、游览信息、人流密度、快速服务获取等功能，直观快捷地满足观众的基本游览需求。再来关注冬奥会的情况。日前，北京冬奥组委启动第二批特许生产商和特许零售商公开征集工作。通过第一次公开征集，已经确定了徽章、钥匙扣及其他非贵金属、贵金属、服装服饰、丝绸制品、陶瓷和文具等六大类特许产品的特许生产商和部分地区的特许零售商。截止到目前，六个大类400多款特许商品零售总额已经突破了1.2亿元人民币。而本次启动的公开征集特许生产商的产品类别为毛绒和各类材质玩具、工艺品、首饰、家纺、紫砂壶共5个产品类别。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自己就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过。纵使告别，也交出真心。慰问境况，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路，你我在重叠那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 陈慧娴特别经典的一首歌《人生何处不相逢》，在10月31号的星期三下午，欢迎你与 FM974北京音乐广播相逢。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下午好，我是戴毅。微信平台上面的阿雷说，前天刚刚悼念完李咏，又要送别查良镛先生，感觉2018年的最后几个月太不平静了，让人心里很难受。其实你看一下我们自己的年纪，你再想一想，也确实是到了一代人该谢幕的年纪了哈，真的不知道明天我们又会要悼念谁，但希望这一天来得晚一点。好了，继续把音乐带给你，当然给这些音乐更多的是你所熟悉的旋律。怀念，第一次在微信平台上面看到了眼镜亮了这位朋友的留言，看头像确实觉得眼镜闪闪发光，很抢眼。你说从小喜欢的球员退役了，一直在追的综艺也结束了，特别崇拜的作家去世了， 无话不谈的朋友离开了，可能这样无声无息的告别在生活当中会越来越多，你也终于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个小孩了。我只想把你的留言念出来，没有其他更多，把更多的时间留给音乐，留给留白。 悠悠靠我，仍未靠向我，只好再看长饭帮长替上笑问这身的我，是否心底向往，情愿谁人也稀罕，无论有过万次的失望，来日靠心上，情来自有风，只要仍期望，天边海角互不相干也恋上，情来自有风。笑说从前落意识今天毫不想， 眼睛亮了，你的留言，尤其是最后那句话，应该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个小孩。我突然觉得这好像是我这些天来情绪当中的一个放在我心上的一根羽毛，真的一下子就好像把整个人都压垮了一样。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自己已经不再是一个孩子了，所以很多时候也不能够在工作的环境当中或者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当中去任意的表达你的情绪，还是要有所控制的哈。还是那句话，来送别查拉雍先生，若我等心存侠义，金庸便不曾离去。所以再见江湖，再见金庸，走好大侠，各位珍重。稍后4点钟是能量音乐，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明天周四下午4点钟见。 少你茫茫花光心底，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喜恶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